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18点，升394点，总成交金额62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08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25点，升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61.8，升3.4；美团159.5，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60.9，六升1.54；阿里巴巴70.85。是啱啱转咗系70.8，冇起跌。碧桂园服务16.08，升2.88；碧桂园3.09，升8.5；中国平安41.65，升2.25；港交所293，升8.4；招商银行36.45，升3，盈富基金17.81，升3.9。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9.247，瑞士法郎8.306，澳元5.246，加元5.915，新西兰元4.786，欧元8.1。每百日元对港元5.6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7。日经平均指数报28,086点，系跌175点。港金报16,490，升7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2.58美元，卖出1,762.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车多，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嗰一段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另外啦，旺角嘅山东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山东街近住麦花臣游乐场一段咧慢线封闭，咁长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洗衣街右转入去山东街啊！长过七米嘅车不能够由洗衣街右转入去山东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尚德村同埋全锦公路川龙方向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係 Phil 林奕康，如果話邊個歌手影響過我咧 ？Ed Sheeran 咧，佢有隻歌叫做《Castle on the Hill》。當時聽呢隻歌嘅時候咧，我自己又好感動，因為我又係喺個小鎮長大啦，咁已經好多年冇翻去啦，咁所以每次聽呢隻歌嘅時候都會喊。 第33屆國際流行音樂大獎投票已經開始咗啦，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選你心目中嘅金曲同歌手，音樂無疆界。面向全世界。

我就好怕冻嘅，所以我长期都系着住两件褛咁样。因为唔知点解咧，我以前喺外国住咧就唔怕冻嘅，即系翻到嚟香港都病过两次之后咧，我依家咧比以前更加怕冻，即系廿几度咧，你都见我着住起码一件风褛。有时咧，如果系十几度嘅话咧，你见到可能着两件褛，心谂使唔使啊咁样。但系 你 我 同意你讲， 肩啊嘛，你攞埋条颈巾，好似阿锐锐咁啊嘛。 啊，颈巾又夸张得滞，颈巾。 唔系，我真系觉得。如果你曾經試過咧喺外國嗰度做嘢啊，或者係即係居住咧，都會有呢個咁嘅情況噶，嗬？ 嗯， 唔知係咪因為咧，如果你著好多衫咧，好似好唔好意思咁，所以咧你就會練就到你自己嗰、那個身體都好似幾好咁樣。咁但係你翻得嚟香港嘅話咧，你又跟翻即係因應翻就係香港人佢哋著嘢咧。咁所以咧就會咁， 同埋明明香港可能係即係十幾度啦，係凍過可能外國嘅幾度噶，唔知點解嗰個感覺係咁樣，即係香港嗰個凍係 個體感啊， 個體感啊，係啊， 嗯，係啦，咁啊無論點都啦，今日我哋節目咧一切咧就正常啦，除咗今日咧最尾嗰半個鐘片段人間咧，呢、這個禮拜係想試啲新嘢哦，不如阿鋭介紹咧，今日我哋有新環節。 是啊，嗱，其实咧，我哋嘅片段人间咧，都系以一啲，譬如可能系drama 啦，做剧啦，咁 咧 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咧，即系我哋而家咧就三人限聚啊， 系 啦，就各有各喺自己嘅屋企啊，所以咧就不如咧，我哋就可以透过呢半个钟头咧，都可以同大家嘅就系分享一下。即系我哋自己嘅一啲感觉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会系用呢一个咁样嘅方式咧嚟同大家咧就系、是、做呢半个小时嘅，希望大家有啲新鲜感。 系啦，咁啊，十二点半后咧就会有我哋呢个新环节啦，三人限聚啦，亦都系期间限定嘅一个环节啦。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今日我哋嘅节目 keep 住系。好风骚嘅吓，我哋会陪住大家度过呢三个小时嘅。我哋听首歌先，转头翻嚟继续啦。 拍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李克勤嘅紅日啊！ 翻嚟翻嚟，喂，三位朋友，我想講嘅咧，理財觀念啊，因為今日咧喺個網上睇到啲文章，非常質疑嘅。咁係兩個名稱啊，咁啊，大家要 check 下自己到底係唔係呢兩個名稱啦。第一個咧叫做精緻狂啊，精俗；第二個咧叫做吝惜富啊。咩叫精緻狂咧？就係話咧，佢可能係錢就唔多嘅，但係咧就见到新嘢佢一定买嘅喎，换季一定换嘅喎，譬如话手机新嘢咧，佢一定买啦，即系追最新最靓嘅嘢。如果你同我呢个睇咧，你基本上觉得佢系一个好有钱人嘅，但系咧呢啲人咧，原来实质上咧，佢全部都可能系碌卡啊、争住边啊、投资啊等等。好啦，另外一种人咧就系、是、叫吝惜富，咩叫吝惜富咧？就系、是、喂，你睇到咧食嘢咧大饭盒啦，日日吓。又或者咧着啲衫咧洗到已经淡晒色啊，但系咧原来佢好有钱嘅，你明白我讲咩？即系两种人咧系你完全估计唔到嘅，系啦，即系一个咧就冇钱，但系咧就买晒最靓最新嘅嘢；一个本来咧就好有钱，但系咧就好悭死悭死底嘅。你哋有冇经历过呢啲，或者有冇见过啲，或者正系你哋已经系咁样嘅人？ 嗱，因为其实咧我都曾经试过咧，就系话即系见过有一个朋友，佢系女仔嚟嘅。永远呢你见到佢呢就是出街嘅时候呢每一次呢都会攞个新嘅包包。换得好密㗎喎、哦。 哇。 我哋呢就会觉得呢好奇怪。即係如果以佢咁样嘅收入呢其实呢係冇可能嘅。 嗯。 係啊。咁但係个问题就係呢即係佢有好多时候好多朋友就讲呢就係话係啊佢一出粮咪就係去换新嘅嘢囉。 嗯， 马小姐咧， 我咧就绝对唔系嗰啲焚钱嗰啲人嚟嘅，我反而以前咧系一个真系好俾人感觉好寒酸嘅人啊，即系得永远得一条牛仔裤，系啊，咁同埋咧着一件84年嗰啲驱节嗰啲底衫，咁但系佢后来俾人话过咧，我就以后都唔敢咁样样啦。佢哋话俾我听，喂，你唔好咁肉酸啦、啊，咁样样啦。我真系好寒酸嘅以前。 嗯， 系。 阿 Sir 话咧，即系我知道你以前咧都系一啲比较喜欢追啊新衫啊买啊嘢啊梳化平嗰啲，系咪？可唔可以咁？ 系啊， 系啊 ，OK。 系，我识啲朋友，我识啲朋友都系嘅，即系你见佢身光颈靓啦，电话用最新啦，衫啊着最潮啦，个袋又系攞最新款啦。但系咧，其实咧，我呢啲系咪叫即系表面光鲜啊，内里寒酸咯？即系我知道佢咧，系冇乜点储钱嘅，月光族嚟嘅，基本上，即系你佢份工又唔会可能搵到好多钱啦。咁但系即系你谂下，即系份工可能即系啱啱出嚟做嘢10,000+咁样，咁你每换一部电话都要差唔多呢个钱啦。佢成份粮就去咗部电话。 不过咧，我听过有个讲法嘅，即系点解有啲人会系嗰个叫做明明冇乜钱都花晒紧余嘅咧咁样？因为咧，佢哋嘅讲法就系话，反正都系冇钱噶啦，我储都储唔到噶啦。不如就洗埋佢，起碼我而家 enjoy 呢個 moment， 即係開心啲咁樣。同埋有啲人講法就係咁啊，嗱，依啲問翻啲理財專家啦，就話：喂，儲錢你擺喺銀行咧，你係唔夠嗰個叫做貶值㗎。你儲咗下咧，譬如10蚊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是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电发。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先听听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榄球总会发表声明，话寻日在南韩仁川举行的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香港对南韩的男子组决赛之前，按照惯例应该播放两支球队的国歌，但主办机构亚洲榄球总会最初为香港播放错误的歌曲，对此深切关注和遗憾，并表示强烈不满。声明话已经收到主办机构的完整解释，强调虽然接受这个是人为错误，但是错误仍然不可接受。亚洲榄球总会已经表达诚挚的协议，并保证不再有同样情况发生。声明指出，主办机构已经在赛后立即公开致歉，在香港队赢得杯赛冠军的时候，颁奖礼上已经播放正确的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榄球总会说，港队期待在今个月26号和27号参加在杜拜举行的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的最后一站。广东卫健委公布，广东过去一日新增超过4600宗新冠本土个案，当中有707宗本土确诊和3941宗本土无症状感染。广州海珠、荔湾、番禺和越秀区调整原定的防控措施，当中海珠区由上星期五起一连三日加强全域防控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根据最新的监测情况，疫情传播风险尚未完全阻断，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经专家综合研判，决定将部分区域的防控措施延长到星期三凌晨，海珠区部分地铁站点恢复正常运营。另外，番禺区延续疫情防控措施到星期三，越秀区和荔湾区延长社会面疫情防控措施到星期五的午夜。中美元首今日将会在印尼巴里举行面对面会谈。美国白宫官员说，总统拜登期望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修复沟通渠道，有助建立护栏，防止两国超级大国的竞争陷入冲突。这名官员说，美国加强沟通的决心得到广泛的支持。他又概述設定護欄和明確的道路規則的總體目標，說這樣做是為了確保競爭不會演變成衝突。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市中心繁忙街道發生爆炸，造成六死幾十人受傷。內政部長說疑犯已經被捕，但未有透露性別。他又說庫爾德工人黨在幕後策動今次的襲擊。总统埃尔多安和副总统早前透露一名女性引爆炸弹。事发在当地的下午，爆炸发生在著名景点塔克西姆广场独立大街，街道两边是购物中心，相关区域已经被警方封锁调查。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20点，升394点，总成交金额8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9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7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62.4升4蚊，恒生中国企业60.82升1.4，美团159.2跌4毫，阿里巴巴71.4升6毫，碧桂园3.17系升9.3，碧桂园服务16.14升2.96，盈富基金17.82升4毫，港交所294.2升9.6，中国平安41.75升2.3，招商银行35.85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39.08，瑞士法郎0.944，加元1.326，人民币7.073，英镑对美元1.179，欧元对美元1.033，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28047点，跌215点。港金报16490蚊，升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2.76美元，卖出1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里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在山道对出，在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牛池湾村一带就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一段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另外啦，油塘嘅高超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高超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嘅快线仍然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14号 H33214同埋 X42号 C 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仍然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常德村、全锦公路川龙荃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卧底喺警察嘅故事里边一定会出现。 钟姐， 啊， 我觉得你呢个年纪，我嗌你钟姐，对你好似唔系咁好。 你把嘴真系识讲嘢。 你这个年纪还老过我嘛，我叫你中吗？ 这样搞法任务会不会失败的？想知多些就要看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想下先。过数次，想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我忍。你 每一次答应定是我错，有没有想过我还是未变过，你太多标准，我接受变了死蠢，我想试下一日被放纵，没想过 面话就话系吐苦水，讲有双重标准嘅另一半。但 Michael 话有时两个人咧就系要妥协，就系咩都要顶，鬼叫你中意佢咩？所以呢一首算系带点苦涩嘅甜蜜情歌嚟嘅。 系要就你分不清对错，愿你未有谂过抛弃我，为你在天天奔波，用名字承诺。 作曲 Billy Choi Michael C 李一丁，填词 Billy Choi， 编曲邓东城 ，E-City 李一丁，监制李一丁。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 ，Michael C 双重标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时间嚟到10:40啊，继续有风骚快活人啊！ 冇错，早晨，早晨，系好啦， 早晨。 我想问大家拍档们啊，你哋对于呢个时空旅游啊，或者时光旅游嗰啲嘢，你信唔信噶？穿越时空嗰啲， 信噶、 啊，我信啊， 因为我觉得有平行时空噶。 你信阿、啊、小强应得咁快，你去过啦咩？你去边啊？ 唔系我冇去过，但我相信啊。 哦，其实你要过，但系相信嘅系。喂， 佢一路都喺一个平行时空度啊，冇翻过嚟。 都系一个平行时空，都系平行时空。 李丽蕊，你唔好以为我依家望唔到你，我知你个衰样。 喂，但我想讲系咧，其实网上好多啲资讯咧，睇落咧真系好似好真咁样。不过咧，即系大家可以分析一下、讨论下啦，咁样。其实系咩咧？1977年啊，哇，犀利！呢个演唱会，我仲记得嗰阵时咧，我喺电视转播睇过，就 Elvis Presley 咧，猫王一个演唱会啦，咁嘅样。好啦，咁啊咁多年前嘅演唱会，点解突然之间又变成平行时空嘅一啲嘅话题咧？咁嘅样，原来最近咧网上有啲人咧就传，即系将嗰条片咧传，咁啊同埋 cap 咗图啦，就话其中。有一個女觀眾呢，如果今時今日大家睇咩 Mirror 啊，睇 Eason 啊嗰啲啊，冇唔出奇啦，因為一定有啲畫面、就係揾個手機去影個歌星啦。但係1977年咧，當未有呢一個手機嘅時候咧，佢影到一個女仔咧揸住嗱，唔知係咪手機嚇、啊、個動作就 exactly 好似而家咧喺演唱會上邊有個女仔揸住手機影下貓王咁樣，於是大家咧就咦咦。咁奇嘅，嗰陣時未有手機嘅喎，唔通佢係即係時間旅行走過嚟呢度影咁樣，咁、就即係喺度傳啦咁樣。呢一樣嘢，呢一張圖咧都唔係唯一嘅一個，咁我亦都睇過有幾張咧，我又係覺得啲人咧，哇！真係咧，好容易將現代人嘅習慣套咗落去一見實係用手機咧咁樣。好耐亦都有張圖係咁樣嘅，就話已經一紮嗰啲好耐以前，我唔記得係咪英國啊，即係總之著住咧古老嗰啲舊嘅西裝啊、嗰啲衫啊、嗰啲頭啊嗰啲咁樣行街嘅時候咧，有一個人咧擺咗隻手喺耳仔側邊喎，咁啲人就話啦：咦，佢講緊電話喎、啊！我哋如果一路喺度講電話，好似你而家咁啦，咁啊隻手擺咗。即系耳仔侧边嘅，佢话咦，佢讲紧电话喎，咁样，呢个人又系平行时空，即系时空旅行啦，咁样。 系 再另外一个，我觉得再夸张离谱啲咧，就系咧，又影一个好耐以前嘅沙滩，所有人咧游紧水啊，晒紧太阳，有个着啡色衫嘅男人咧，耷低头望住自己嘅手喎。咦，佢耷低头望住只手，唔通佢玩紧 手机咁样？ 系啦，即系好似一万个构想，但系其实我心谂，喂，望住自己嘅手。可能隻手污糟咗咧，係咪啊？即係譬如話，你話喺個街頭，佢擺隻手喺耳仔，或者個耳仔凍，佢噏住，即係拍，即 係或者耳仔痕咧，拗下個痕咧。 係啦，咁樣。喂，但係現代就係咁樣啦。 收音機都 慣咗咧，係用揸手機講電話啊，影嗰啲台上嘅歌星咧，咁你就會一見到類似嘅動作咧，就即刻喺度。 明白。 嗱，咦，呢個應該係嚇。時空旅行者啦，咁樣即係我覺得無限想像嘅喺網上嗰啲嘢真係犀。 嗱，我同意你講嘅嘢，所有嘅嘢咧，其實我都有睇過。但個問題係在於佢就係話咧，我都有睇過另外有一個嘅訪問，係一個地方嘅拍一啲靈異節目嘅一位監製， 係 佢講話呢啲咁嘅照片或者係 video， 全部都是假的。 嗯，我信 啊，就是、为了要制造收视啊，又或者就是这些要制造一些内容呢，是他们自己去拍的。 哦、嗯， 是啊，即是试问啊，你一个地方就算你有几大啊，啲鬼屋总会有去尽嘅一日，系咪？ 系，冇错。 嘅一日嘅，咁所以咧，你唯有一样嘢嘅就系你要自己制造一啲咁嘅话题，或者系制造一啲咁嘅画面咯。 嗯， 系啊，咁佢哋咧就会系咁样做噶啦。譬如可能就会系拍一啲笑片啊，跟住传出嚟啊。咁呢啲咁嘅嘢全部都系自己制。咁所以咧，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咧，我系会觉得根本我唔会相信呢一啲所谓嘅咩穿越时空嘅照片啊。又或者唔知拍到啲乜嘢古靈精怪嘅嘢啊咁樣囉。 嗯，係啊，我都唔信㗎。 我 好似嗰陣時呢試過有一個人呢就佢自己解構返一啲你記唔記得咩尼斯湖水怪先？有一條好似恐龍咁嘅蛇嘢咁啊，係啦。咁有個人咧話其實呢啲係假㗎，咁啊攞個我唔記得用啲模型啊，假嘅龍定唔知咩？總之你影到有咁朦得咁朦，有咁遠得咁遠，鬆埋去，即係鬆咗朦咁樣咧，就似係好似真嘅咁嘅啦。呢啲嘢即係等於嗰陣時咩外星人啫嘛，係咪？又似外星人啊，炸炸低低啊， 都呃咗我哋幾兩個月啦。 馬小強瞓喺度炸炸低低，都似外星人啦，係咪先？唔好影咁清楚。 佢唔係似啊，佢直頭係啊， 直頭係 啊，所以我哋遲啲都應該會解剖佢嘅，解剖佢個肚，我諗切開之後好多嘢流出嚟啊，嗬，都係幾好睇。可以係咪可以切兩個月咧？ 起碼可以播一年啊，佢嗰個集啊。 我諗都係嗱，其實我都想問一下嘅就係兩位咧，其實有冇試過睇呢啲咁嘅鬼照片啊，又或者呢啲咁樣嘅即係靈異少少嘅咁嘅嘢？ 有睇過㗎， 都有啊， 係咯， 但係我都覺得咧，好似好假咁咯，係 有啲好流嘅嚇，有啲真係好流。 有朋友啊，我有朋友去邊個地方就唔好講啦。去完之後嘅話咧，佢翻嚟，跟住話俾我聽啦，就話哇，去嗰個地方嗰陣時候咧，我已經感到咧住嗰啲地方咧好得人驚㗎啦。點不知啊，真係俾我影到啦。 佢話佢影到啊？ 佢話佢影到啊。咁佢就話我唔信。你可以嘅话呢你攞出嚟俾我睇。嗰陣时候嗰个年代呢仲要系呢大家要出嚟晒相。即係话你要见呢张相跟住要晒几多个 copy 嘅嗰个年代。咁跟住呢出到嚟嘅时候佢俾我睇。就係话佢去咗有某一个嘅展览馆。影一啲呢就係嗰啲咩古玩啊或者以前嗰啲咩即係皇帝唔会着嗰啲咩嘢啊咁样啦。咁佢聲稱咧同我講過，佢就話嗱，我唔講俾你聽，究竟咧影到啲咩嘢？你望下，我望咗十年，我都睇唔到有啲咩嘢。你認為呢一張係鬼照片？咁佢話喺嗰個佢影嗰個展品，唔知邊個位嗰度咧，有一個人樣喎。當你一睇嘅時候咧，你完全係覺得佢就哇，會唔會假啲啊？即係我覺得你去一啲咁樣嘅地方嗰度，即係睇展覽，我覺得似係乜咧？就是其他那些一起去看那些人他們反照在那個玻璃那個樣子 咯、 嗯哦、他們又誇張到有在說就是呢你看看那個樣子是一些古人的樣子不是現代的人的樣子怎樣怎樣怎樣我覺得有時呢是會這樣的 你會想相信自己是看到一些這樣的東西是 啊你 只要相信自己認住 是你只要肯相信的話你就會用任何的一些即是諗法呢去將那件事呢成立的 是我同意、哦、我同意即是等於你望住演唱會裏面那個女仔揸住個好似手機你會即刻話咦佢揸住個手機呀、啊、咁樣點可能呀、啊、如果即係咁講啦我即係如果佢真係揸住部手機全部演唱會嘅人就唔望孖王望佢啦係咪呀即係等於呢喂你嗱我唔知有冇同你分享過啦好多年好多年之前呢有個朋友有一日打俾我喎佢喂阿梁繼章出嚟呀俾啲嘢你睇呀咁喎咁因為呢佢就喺最早年嗰個 M 字頭嘅手提電話即係最重嗰陣嘅。 嘩 大水壺。 好貴㗎嗰個。 係呀 ,M 字頭嘅。最重最重市面上係幾乎未有得賣咁住。 點 解會有呢因為佢係講緊公司嘅工作人員。佢咩部門喎。 俾佢司機呀。 佢就有自己有一部啦因為佢 staff 自己有一部啦。咁就叫我出嚟喎。好啦咁我就出嚟啦佢話喂你知唔知而家打電話去行街打㗎。我话你唔好玩啦、啊，打你话点去行街打啊？咁啊俾我睇，我话咩嚟噶咁大部嘅？我全记得晒嗰日。咁咧，我哋就上一部小巴啦，因为我顺便出去饮嘢咁样。我住喺西环，坐车出去。咁喺车上面咧，喂你打，你试下打。 咁啊半信半疑咧打俾我阿妈啦，真系响啊嘟嘟，咁我妈真系咩事啊咁样喎。冇啊！我想打翻嚟试下个电话啫嘛。嘿，玩咩咁啊？收我线啦！但系就系咁短咧，成架车啲人就望住晒我哋。 哇！好威咯！ 冇人试过咁样喺街无端端打电话，即系嗰啲人啊，呢两嘢咪玩噶咁样样。 会唔会觉得你哋系傻咧？嗬？ 系啊，我咧话做咩啊？点可能打到电话啊？咁所以我就话啦，如果嗰个女仔喺个演唱会真系揸部手机咁样影咧，大家就唔系望妈王望佢啦。你明白吗？系啦。所以我唔相信咯， 系啊，我都唔相信啊，尤其是系呢啲咁样嘅照片啊，呢啲咁嘅即系灵异嘅，即系又佢唔系灵异嘅，但系问题系讲紧咁嘅时空穿梭啊，呢啲咁样嘅啫，间唔时都会有呢啲咁嘅嘢传出嚟噶啦。 嗯，我 一概认为系伪造嘅。 嗯，我都觉得系，系咪啊，马丽强？ 我都觉得系， 马丽强， 请讲。 马丽强，唔系诶，今日嗰个古古啊，学古文，一阵间咧，你系咪都有准备噶？ 梗系有啦，我惊你两个偷懒啊！ 我哋直情偷懒啦，我哋都冇勤力过，我代表我自己，我都冇勤力过。上你嗰堂我使乜勤力啫？系咪先？ 咁又系，咁又系。 我太勤，我惊我太勤力追过咗你咧，你唔好意思啊嘛，系咪先？ 我咁又唔会，你放心啦。 同埋咧，今日一阵间我哋个环节咧叫做三人限聚啦，咁样每人讲一段嘢咧。咁我听到阿马大强咧喺度抛书包吓。啊讲 唔算抛书包， 道德 书包， 道德古仔啊，系咪道德古仔啊？ 系啊，道德经啊。 哦， 我觉得个古仔几得意嘅，短短地咁 系 几特别。 个感觉咧就好似少少网上情咁啊，即系每人有少少一啲对生命嘅感觉。咁啊，大家一阵喺答半听下啦，好，唔该晒。 就快满透，就快受够，就拒绝绝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刻占有平衡宇宙，轻松的抗奏，重重宇宙打破给我的旧节奏。Yeah， 真世纪。跳进每个宇宙 ，Lucky 吸吸尘，厨师转运，文星以神，跳进越界继续见识，勾勾行，名取高层，求星斗神，穿越角色，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 去向不定，那是我否？变位置纠正，你自未跟丑。 原力炸海为城，南极慢慢不到，再扭多两扭。我要试试很固意，我要意志很正。跳跳跳舞跳到变异地，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咸蛋超人。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更飞云，如光反弹，时刻可能穿越角色，穿越更多面具，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今日嚟练金，觉得几开心。 等我找阿 Luffy 去公海富啊，有好多 idea 从未出现过。 劈下柴，收下鞋，敷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书照坏，动照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敷错鞋，米界坏，几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乖。 听过由 Ben Chiu 嘅《我在每个宇宙都》啊，亦都系 featuring 黄淑曼嘅一首歌啊。 好啦，翻嚟风骚快活啦。咁今日早上咧，一阵间咧，第二个钟头会有呢个马老师嘅古古啊，学古文之外，讲啊电影。喂，今日咧有几套戏咧，我都想讲嘅，不过当然 咁犀利 嗱，系啊，我今日会讲到韩剧啊。马老师，你讲咩啊？今日 我今日讲一套日剧啊。 日剧 哇，好 你唔 日剧 ？OK， 新定旧噶？新定旧？ 新过嚟啦，三四五年前， 三十年前到啦，系嘛？ 几年前 ？OK， 系阿 Sarah 咧， 系我咧就会讲一套嘅，就系而家有好多人谈论嘅香港电影。 哇，好劲啊！而阿 Orton 今日讲一套咧，其实我都中意睇嘅吓，亦都一位我好中意嘅明星啊吓，一阵间就再开股啦。呢个戏，喂阿 Orton 啊，你嗰套好似据闻好似真实改编嘅。 系啊，亦都系真实改编。点解会即系决定介绍呢套戏俾大家听咧？一阵间都会再讲多啲咧，就系因为我见到有一单新闻咧，就系呢套戏嘅真人真事嗰个真人版咧，即系嗰个真人发生嘅呢样嘢咧，佢嗰个主人翁就咁啱喺两日前就过咗身，系啊系啊系啊， 哇， 系啊系啊，咁啊 纪念下佢讲呢样嘢， 系啦，咁啊希望咧亦都可以即系借此纪念下佢啦，亦都系讲下呢单嘢啦，因为都几得意嘅。 其实咧，阿 Orton 除咗你嗰套戏同埋嗰个真人真事嗰个主人翁之外咧，我好似隐约喺新闻睇过咧，除咗个人之外，仲有人系过呢啲生活噶，就 系 一啲机场嗰度咧。是长期打等，即是他不走的，因为他没有企，长期打等， 冇得入 厕所咯，系啊，食嘢咪喺嗰度睇下有冇执人哋食剩嗰啲嘢咯，咁样样，即系其实都几悲凉嘅，即系呢啲咁嘅遭遇。不过当然嗰套戏里边所讲嗰个人咧，就唔系因为佢冇钱啦，而系因为好多错综复杂嘅事情发生咗啦，即系咁咯。 系啊，咁啊，我哋转头咧翻到嚟咧，学咗古文先，跟住咧就会同大家咧讲呢啲啊，我哋今日嘅讲戏讲剧啊。 OK。 是梦长夜短。我也劝我心 听过有 Andy 黎展通 To Go， 心得到广泛的支持。他又概述设定护栏和明确的道路规则的总体目标，又说这样做是为了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48点，升522点，总成交金额103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4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价，腾讯控股264.6升6.2，恒生中国企业61.28升1.86，美团160.5升9毫，阿里巴巴71.45升6.5，碧桂园3.27升1.03，碧桂园服务17升3.82，港交所297.2升12.6，盈富基金17.96升5.4，中国平安42.45升3蚊，京东集团203.8升11.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9.246，瑞士法郎8.302，澳元5.247，加元5.914，新西兰元4.787，欧元8.099。汇报：日元对港元5.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88。日经平均指数报18047点，跌215点。港金报16490蚊，升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3.47美元，卖出1763.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就喺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喺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怡安角。还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宏照道的支路一段都是慢车的。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现时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的慢线需要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屯门公路油金头方向屯门、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天水围天英路流浮山、全锦公路川龙方向荃湾，还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方向。另外，环保署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Top 33。 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我们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从小朋友角度出发拍摄的儿童节目《同想同声》， 空气污染和能源耗用息息相关，减少碳排放就可以改善空气质素。 今集请来香港气象学会前会长林超英，同小朋友齐齐吸啖新鲜空气。 空气污染一般人就当是即系汽车尾气，其实喷出嚟的所有嘅气体咧唔自然嘅，咁嗰啲就叫做空气污染啦。 同想同声，星期三下午5:50，港台电视31。 想健康一路进步，就要每日行多步。成年人每日行10,000步，可以预防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开始，共同迈向10,000步。就算未达到日行万步的目标，行多啲点都比坐低好。想健康进步，就即刻起步，即刻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二台话你知， 哇，够钟食饭，我哋今日食乜好啊？ 唔使预我啦，我有份计划书赶住要交，我谂住拎埋部电脑落楼下嘅咖啡店继续做啊。 咁惨啊！喂，但系其实为咗减低资料外泄嘅风险咧，我哋应该避免喺公众场所做公司嘢嘅，费事俾其他人睇到啦，甚至啊攞到你个人或者限阅资料啊。 吓？但我有阵时要见客，真系未必避免到唔喺公众地方做嘢嘅。 如果真系避免唔到嘅话，都应该喺电子装置嘅荧幕上面贴上防窥片，费事有人喺隔篱睇到荧幕上面嘅资料啦。 系，啱啱转咗新电脑，阵间记得贴翻先。 仲有啊，喺公众场所记得要避免使用公共网络连接公司网络啊，例如嗰啲不知名嘅免费 WiFi 咧。仲有，一定要透过可信任嘅网络先好连接公司网络做嘢。特别系涉及处理敏感资料嘅时候啊， 收到晒啦。咁我都系继续留喺位度赶工啦。 见你咁惨，帮你买饭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摄。 二台话你知。 Hi， 大家好，我系叶俊棠。点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自己来讲呢，我能够企喺舞台上面为大家唱歌，又得到你哋嘅掌声，我就系最快活噶啦。不过如果你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嘅话呢，你就要听住香港电台嘅第二台，由朝头早10:00去到下午1:00嘅风骚快活人。 哇，正啊！ 逢星期1-5。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好，学古文啊，马老师。 好嘅，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 点名先，点名先，我惊你三只嘢偷懒啊吓。梁小章 不在。 梁小章 不在啊，可以唔好叫我今日系啊， 系老长 死咗， 死咗。一日， 唉，见冇人应你咁惨，我唯有应你啦，我喺度。 就系一盘散沙， 马老师 一盘散沙，听讲。 马老师，你知唔知道喺课室咧，你唔可以咁样咧，唔揞嘴咳噶，你知唔知啊？ 哦，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吓，啲幼稚你。 好嗱， 所以 而家咧， 坏习惯啦。 系啊，因为我不在，因为我惊，因为如果又在咧，又一再俾你传多次，死得。 哦，得，对唔住。好，嗱，而家听住啦，今日嘅课题咧，我未讲系乜嘢之前咧，我先问一下细路长先一个问题。细路长，你知唔知咧？以前咧，古代咧，嗰啲女仔咧，如果中意一个男仔咧，佢会将佢身上一啲乜嘢嘢送俾个男仔作为呢个定情嘅信物？ 我知， 香港， 我知， 唔好嘈住啊，李小梁小张。 唔系啊，佢啱唔啱啊？佢香龙啱唔啱啊？ 唔啱，系个身体嘅嘢。 咩 话？即系身体本身 嘢，指甲 肉系啦，啊，细路长真系果然有女人缘。 点解唔系头发嘅？ 唔系啦，身体发肤受诸父母，這个呢个咧好紧要嘅。 啊、 头发咧都唔可以立乱整嘅，但系指甲咧。因为点解咧？指甲咧，那个女仔咧可以咬断个指甲送俾个男仔。 吓、啊，你又要咁嘅男仔？佢只只咬几下大出佢大。 咁如果系啲女仔系咬指甲嘅，好似我呢啲咁样嘅话，咁如果见到自己中意嘅，咁到时咁冇指甲，咁咪死。 咁你咪咬？ 喂， 咬呢啲嘅指甲咯。 张老师，我教你。你可以咬定十零廿块袋一袋，咁总之系见到靓仔咧，你派一片俾佢咁咯。 唔得噶，啲指甲一生就咬噶啦，你咪一定唔系咬指甲嘅同好者咯。 马老师啊，马老师，我有问题，我有问题。 咬手指甲嘅，因为佢觉得咧，嗰啲指甲咧系即系身体嘅一部分嚟嘅，唔可以立乱俾人嘅。 但系马老师啊，我想问啊， 老师，我有问，我举手先。咁如果男仔中意嗰个女仔咧，又咬啲咩俾佢啊？ 哦，我唔知道、啊。你可以 搞错啊！ 你咁中意咁多女仔，你之前你咬过啲咩俾佢哋啊？ 讲唔讲得出嚟噶？ 你咪讲咯。 佢唔系古代、 啊。你唔系身体喎、啊，系咪？你咪咬第啲嘢俾佢啊？ 系你咬咩啊？ 我唔话你听啊！你问我要答你乜？ 我谂我谂住可能马老师嗰，佢会掠啲痰俾佢咯。 哇！唔好啊，大家。 大 把， 大把。 嗱，仲有，你知唔知咧？以前咧，古人咧，即系对于头先我讲啦，身体发肤吓、啊，即系头发啊、指甲咧，都系佢哋觉得系好宝贵嘅。佢哋以前咧剪指甲咧，都唔系日日可以剪嘅，要睇通性嘅，要拣时辰嘅，边一日剪咧就可以剪啦。咁我哋剪完之后咧、 啊，我又有嘢问，我今日好多人问 噶。好， 我想问咧，以前啲女人咧点剪指甲啊？有冇指甲？ 你又 以前有冇指甲？ 你又 有冇指甲钳？系咪？有冇 指甲钳？冇指甲钳。 咁用咩？ 你谂下，你除咗咬之外，用咩剪指甲啊？ 系咪磨？ 我问你啊，你问翻我。 我就系问你哋先啦。 哦， 教学相长啊嘛。 咩话？ 磨啊！ 教学相长，坐。 磨啊，坐。 搞 错晒啲动词，磨啊！ 点解欣欣你个同学呢个 你撩下你啲耳屎先啦、 啊！指甲点会坐啊，大哥？ 系用指甲坐去磨指甲， 冇错啦， 唔系坐啲指甲啊！ 又嚟又嚟， 马老师你电脑冇样啊？你 剪刀， 剪刀 用把铰剪嚟剪嘅，同埋攞刀去削嘅。 真系揾把铰剪去剪啊！咁咪要都要、 啊、 都要长到咁上下先剪到咯。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啊啊、要佢都不要择个时辰，同埋咧嗰啲所有指甲咧，佢都唔系就咩劈咗去嘅，两个做法。大家都谂下佢哋点样收藏啲指甲咯。阿欣欣你答啊， 收藏啲指甲咪摆个盒度。 我知我知我知， 系啦，摆个盒度啱，其中一个啱，第二咧 即系个月饼卷咗度啊。 唔系佢你讲咗啦，咪就系因为以前啲女人其实而家都可能系嘅，佢有啲首饰盒噶嘛，因为首饰咧好珍贵噶嘛，要摆喺盒里边。咁我估佢哋都系啲首饰盒，系咪咁啊？ 系冇错，仲有一个方法就系埋喺啲泥嗰度啊， 埋喺啲泥嗰度。 搞错啊！咁 系啊， 如果唔记得埋喺边个位咪死， 埋咗咪算咯，唔要噶啦嗰啲指甲。 咦，咁都系有、哦、都 系 有机会嚟嘅。 唔系咁，但系问题系你话。当你见到一个你自己心仪的男仔的时候，你 系 将啲指甲送俾佢啊嘛。咁而家我系话喺某一个地方，我埋咗有好多唔同嘅指甲，但点不知我唔记得咗喺边？咁我咪成日都会我睇咗好多良缘咯。 唔会，你系当时见到，譬如话你当时见到个男仔，你先咬佢落嚟啊嘛。你唔会走去探翻个盒嗰度攞俾佢啊？ 唔系啊，但系你而家你话嗰啲女仔将手指甲收喺泥土，咁收嚟做咩啊？ 咪系咯， 行行都 系 重 要啊嘛， 佢嘅方法 收佢咯，唔要噶啦， 我唔要噶啦， 系啊，即系 当 唔要噶啦， 当系肥料咁样种花咁样埋埋晒埋喺个， 系啦，种花， 种花。 咁你嗱，仲有佢哋跟住咧，嗰时咧都好兴即系收甲噶啦，佢哋用啲嘢咧，佢已经系保护啲手指甲啊，同埋搽啲嘢噶啦。咁佢哋咧有一样嘢咧好得意嘅，用嚟搽指甲嘅，大家。我俾大家估下，睇下估唔估到系咩先？佢哋有一首歌咧， 系咪有人想讲嘢？ 唔系，我想问系有啲液体啊，定系咩啊？同埋系大 寿司嚟 嘅嘢啊，定系咩啊？ 液体嚟嘅，嗱，佢嗰个寿司就咁讲，蓝光高原照沙空。 我知，蜡烛，滴溶咗嘅蜡烛。 唔系， 嗯， 花房夜岛红手工，手工，佢用手工嚟做嗰啲染指甲嘅涂料，手工系边个手咧？ 花粉，手就系花。 九龙门嘅手工系宫殿嘅工，手工。 嗯， 你唔记得咩叫手工沙啊？ 手工沙系啊，阿小龙女 啱唔啱啊？ 系啊。咁但系朱砂系另一样嘢，手工系一样嘢，手工系一种昆虫嚟嘅。 嗯 嗯， 跟住咧， 继续讲啦，老细，我听紧啦。 系手工咧，我谂你哋屋企都会有嘅。 哦，即系你而家仲要我哋再估一种嘢？ 手工系啦， 手工系一种昆虫嚟嘅。 昆虫啊， 我哋屋企都会有嘅。等等， 我估，盐蛇，盐蛇。 冇错啦，点解你咁聪明？ 盐蛇唔系昆虫啊，大佬。 盐蛇唔系我聪明啊，大佬。 盐蛇系爬虫， 系你蠢啊！ 系啊，我蠢啊！ 盐蛇唔系昆虫，盐蛇系爬虫啊！ 比蠢更蠢啊！呢个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未谂到个字眼嚟形容你啊，知唔知啊？即系词典里边都争一个啊！吓，我本来有嘅，但系唔讲得出街啊！ OK， 咁佢点解叫手工呢？就系、是、因为呢啲壁虎啊、蜥蜴咧， 马老师啊，我加一句啫。点解我会知咧？其实咧，如果大家上下网站咧，有啲叫二手啊，唔系爬虫类嘅贩卖网站啦，即系合法嘅，即系卖啲爬虫咧。我第一次都谂咩叫手工咧咁样样，后屘睇翻原来即系嗰啲盐蛇啦。但系大家谂盐蛇咧就唔系真系你屋企喺个上架爬出嚟嗰啲啦，系真系有好多人养嘅，好大条嘅，有唔同嘅颜色啦，系好鲜艳啦咁样样。系即系唔系我哋屋企见到传统嗰啲细细条嘅甩尾巴嗰啲，类似嗰啲，但系大条啲嘅，有啲真系好大只噶，成只手掌咁大啲 啊！系啊，我知啊，即系其实嗰啲我哋喺屋企嗰啲叫做壁虎啊嘛， 系 嘛？ 系啊，系 咯。咁但系你讲紧嗰啲嘅就系即系好似蜥蜴咁大条嗰啲啊嘛。 系啊，大条嘅 虫类噶嘛。 嗯，冇错。 系啊，我记得以前喺学校咧，有啲嗰啲生态角嗰啲咧，咁佢都养咗几条嗰啲手工嘅，叫做手工嘅蜥蜴仔啦，好得意噶。其实佢哋即系可能佢有啲好特别嘅花纹啦，有啲系叫豹纹手工啊，即系直情系真系有啲豹纹喺个皮肤上面啦，只眼大大咁样嘅，系即系 系啊， 系啊，即系差唔多只眼， 但系唔系好喐噶， 唔系好喐噶，佢就咁趴喺嗰个树干，系啦，好似标本， 系啊， 因为我养过啊， 我哋似系我哋似行 过，你叫手工咧，你都唔系好喐嘅，好唔好啊？系嘛，老师，你叫手工好唔好？你叫手工强啦，好唔好？好嘛，手工强。 马老师， 你讲嘅花仔叫手工强啊？ 系，要教做手工。 手工，作句，作句， 作句。咩啊？用手工啊？ 咩话？讲多次。 手工啊，你作句。 手工啊，我中意手工，唔中意马老师个衰工。 几多分啊？ 得唔得嘅分啊？ 四分，得。 OK， 继续啊，你继续 啊。咁后来咧，啲人发展到咧，即系啲女士咧，开始咧就留长啲指甲。咁你知唔知佢哋留长指甲系为乜嘢？ 我知，拗头 又系你。 我中意答啊！ 我答 得唔得？ 系咪搵你拗头啊？ 唔系。 咁你答我唔系先得噶，我问完我答完， 系为 我嘅反应嘛。 净系要靓， 系啦，靓，同埋咧，佢哋即系将啲指甲咧有咁靓，整得咁靓咧，喺度即系斗靓、斗威、斗有钱。 哦， 因为我真系觉得咧，留长指甲咧系需要有条件噶。 系， 哦系啊， 留长指甲 系 乜都做唔到噶。 系啊， 所以咧，我谂你见到嗰啲指甲好靓啊，好长啊！你咁有心机，走去即系留长啲指甲，走去又整呢样整嗰样嘅话咧， 一定是非富則貴，同埋你一定一樣嘢嘅就你唔使做咯。 係， 係啊， 我以前睇 三個工人啊， 我以前睇嗰啲清宮劇咧，嗰啲太皇太后啊、太后啊、皇后啊嗰啲咧，手指尾嗰個指甲都好長噶嘛，係長過隻手指 嗰啲好犀利噶。 係啊， 你講緊末代皇帝嗰啲， 唔係啊，細個咧會揾嗰啲零食嗰啲粟米桶咧，套喺個手指。係 冇錯，長添啊，好叻。 系我都试过，我都试过。 好，阿马老师咁点啊？仲有 嗱， 你仲有老师啊嘛？ 你今日新嚟，你都做一个嘅例子。 手工啊，用手工嚟做啊？哦，马老师面上像手工，他也教手工。他也教人做手工。 好型啊！呢、這个插班生。 好犀利啊！呢个插班。 老师你冇事啊嘛，你冇事啊嘛，我唔想第一日翻学就 喂阿欣欣， 你担心啊？佢成日都系咁噶， 系啊，我啱想讲佢成日就全天候都系咁噶， 系啊， 唔使理佢啊，系啊，佢又唔死得噶喎，但 系唔好呃到我关心。 冇错，佢嗰日到而家都仲系咁噶， 呢啲用十年噶啦， 系 系啊， 即系佢 好继续上堂，继续上堂。咁佢哋咧做嗰啲即係護甲咧，有好多材料嘅，咁有金啦，有銀啦，有代母啦等等嘅， 代 用到好名貴。跟住後來咧又镶嗰啲鑽石啊， 我有嘢問，我有嘢問， 請講。 老師啊，代母咪即係龜殼啊？ 代母龜殼啊？ 係 係啊， 咁你咪好多代母咯屋企？你咪好多件代母啊？你屋企係咪好多代母？ 冇。 佢有，佢自己本身都有一件壳啦，佢咪就有佢嘅龟嘛。 咁系咯，你个眼镜系咪用你嘅龟壳整噶？ 唔系， 我见你继续讲。 几好啊佢，佢个龟壳又可以整指甲，跟住个龟眼又可以做龟苓膏。 全身都系宝啊！ 全身都系宝， 争个人。 唔系喂，佢全身都系宝，但系加埋嗰嚟就好垃圾喎。点解嘅我？ 好，马老师， 即系话咧，佢本人值钱，要斩开一件件就值钱啦，系咪咁意思？系咪啊？ 喂，老长，你自己作一句，单争你未作句。 唉，咁样又系 好大气。 今日教手工，马老师本人就如一只手工。 西路长俾我好求其啊，西路长今日。 我不嬲都求其噶啦。呢一堂我都想 quit 好耐噶啦，我都冇 睇 住。应该系 quit 定我唔会再翻 嘅。你平时咧，你平时都有俾少少力，今日咧系条条完全 feel 唔到有力， 撇 都冇啊。 系啊，撇嘅就，哎呀，我真系撇啊！你 feel 我啊，唔该，我唔撇啊。feel 我啊，唔该，我就唔想合格。劈我真系好啊 ，please。我唔想再搞学费， 其实一路免紧你嘅书簿费噶，你知唔知啊？ 免紧书， 我都 feel 到噶啦，啲学费越嚟越平。 佢冇办法，知唔知啊？喂，阿小张张，唔系阿细路长，因为咧佢即系连我几个学生都走埋啊嘛，咁所以咧佢一定咧系要平啲平啲，即系赚少少。 其实你明唔明啊？点解我会翻啊？系因为我阿妈话啲学费越嚟越平。 系啊，阿妈贪便宜啊，阿妈贪便宜啊， 系 啊。 但系我阿妈就话，话点解咁平点都好咧，都翻下，冇钱俾佢。 唔系啊，马老师教咗你最重要嘅一样嘢啊，人生最重要嘅一课，便宜莫贪。 系咪啊？便宜莫贪， 唔系教我，系教我阿妈。 便宜莫贪， 便宜莫贪啊！有时真系啊，唔好因为贪平就走去。 好， 我哋听只歌啊，咁啊，亦都结束今日学古文 啊， 多谢马老师啊！记住手工系爬虫，唔系昆虫啊！ 随便聊，不过寥寥数行，请求自己温柔却感伤。你将心事想得淡妆，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无色望着阳，空交零零月光，遗忘是我走毕业阑 又将路要漫长，将为时间在演讲，风就忘离远带上细笔的光，却照得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句生闻不念你说落笔在那，窗外枯井幽兰，琴声平静孤单，我们擦了几颗理想难落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便被晕染，一句生闻不念你说落笔在那，何苦云存小生命却一如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新增16072宗新冠本土个案，当中1747宗系本土确诊，14325宗系本土无症状感染。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中，广东707宗，北京237宗，河南225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中，广东超过3900宗，河南超过2700宗，重庆超过2100宗。内地至今累计超过273000宗确诊，5226名患者不治，超过250000人康复出院。南韩仁川举行的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第二站的港队赛事中，主办机构赛前播放错误的国歌，特区政府深夜发表声明抗议和强烈不满主办机构将一首和2019年黑暴和港独示威有密切关联的歌曲当作中国国歌播放。港协暨奥委会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得知香港榄球总会已经即时向亚洲榄球总会和国际榄球理事会表达强烈不满，并以书面形式作出投诉，要求严正跟进。发言人说，大会赛后已经更正并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香港榄总亦都已经接获亚洲榄球总会回复致歉。港协暨奥委会对出错和初步解释表示诧异和不能接受，已经责成榄总需要深入调查和跟进，以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发言人强调，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奏唱国歌是庄严而不容贬损的仪式。香港运动员代表中国香港作赛，维护国歌尊严是应有之义。私隐专员公署发表两份调查报告，发现有医疗集团透过同一系统互用使用旗下28个品牌客户的个人资料。另外一间大型相片冲印公司的数据库遭到勒索软件攻击。两间公司被公署发出执行通知，要求纠正和防止同类的行为再发生。公署收到两宗投诉，涉及医师健康旗下的四个品牌。有投诉人曾经带同女儿到集团旗下公司的医生求诊，之后医生加入另一个品牌之后，发现个人资料被转移。专员钟丽玲说，医师健康收购 之后，不但没有征求当事人同意在集团不同品牌使用，披露和转移个人资料亦都没有通知当事人，做法令人失望。另外，快图美数据库被勒索软件攻击，事发在去年的10月26日，超过54万会员以及近74000名在前年11月16日至去年10月26日期间在网上订购服务的客户受影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78点，升552点，总成交金额117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3点，升73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价，腾讯控股266.6升8.2，美团161.4升1.8，恒生中国企业61.5升2.08，阿里巴巴72.3升1.5，碧桂园3.17升9.3，碧桂园服务16.9升3.72，港交所298.2升13.6，盈富基金17.99升5.7，中国平安42.5升3.05，京东集团205升1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38.99，瑞士法郎0.945，加元1.325，人民币7.043，英镑对美元1.179，欧元对美元1.033，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8,027点，跌236点。港金报16,510元，升9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65.34美元，卖出1765.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时代广场一浸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就在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窝打路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山东街。啱啱收到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提返封路措施，旺角山东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山东街近住麦花臣游乐场对开一段慢线需要封闭，车长超过7米，车辆唔能够由洗衣街右转入去山东街，大家经过要小心。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3号干线落车葵芳、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天水围天英路方向流浮山、全锦公路穿龙泉湾方向，仲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可以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同埋停牌，甚至系判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整个拍摄过程是一次感受航天事业、感悟航天精神的过程。为了真实展现航天人员的拼搏精神，剧组六百多人横跨大半个中国实地取景，包括零下三十几度的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内蒙古额济纳旗、四川海南以及北京航天城，最终完成艰巨的拍摄任务。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半精彩重温。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其实我都坐过五次监， 他是 CIBS 节目制作人雷子健。 访问节目全部的朋友都是经历过坐监。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好想透过这个节目去陪一些囚友渡过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的声音。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大麻是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时间嚟到十一点三十九分啊，继续有风骚快活人嘅话，马老师你冇嘢嘛？ 系啊，佢有嘢，佢一定有嘢，唔会冇嘢。不过即系大嘢细嘢吓。喂，如果呢半钟头我哋讲下电影电视啊，系咪啊？ 系啊， 系啊，冇错。 嗯，我嚟讲先。嗱，呢套戏咧，其实咧就2018年咧就推出嘅。咁呢个电影平台咧都已经上咗，我谂都耐嘅，即一段日子。咁不过咧就我上次睇就冇讲过嘅，就叫做虽然三十但仍十七，虽然三十但仍十七。咁啊，请问你哋未睇嘅，你估下其实佢呢个三十同十七系代表啲咩咧？有冇人想试下？你又知唔知？你试下，马老师， 岁数。 岁数冇错啦，点解会又系三十又系十七咧？其实咧就已经讲出咗咧呢个古仔嗰个女主角啊，其实佢嗰个遭遇啊吓，咁啊我轻轻剧透少少，但系就唔会讲太多，大家唔使担心。呢个女仔咧就讲佢咧开场嘅时候咧就系、形容呢个女仔咧系一个好 cheerful 啦，拉小提琴好叻嘅女仔啦吓，咁诶佢十七岁嘅，当年系十七岁。咁咧就话喺巴士站咧有个男仔耐唔耐咧就望下佢，因为呢个男仔好中意佢啊。咁甚至咧就有时喺路上边咧，因为住喺同一个小区咧，耐唔耐会撞到，耐唔耐会撞到。而呢个男仔咧画画好叻噶，于是有一次咧佢就记住个女仔嘅样，就画咗幅画添。画咗幅画咧就谂住有一日如果撞到佢咧，就送俾佢个表白咁样样。 哇，好浪漫！ 有一日咧系啦，喺巴士上面真系见呢个女仔、哦。哇！佢好開心啦，咁樣咁，但係呢個男仔好怕醜嘅，啱啱想表白啫。哎呀，點知咧呢個女仔咧，另一個女同學上車，兩個女仔掛住傾喎。哎呀，佢冇曬信心啊！哎呀，算啦，落車啦咁樣。點知呢個男仔落咗車冇表白啦嚇。呢兩個女同學繼續坐喺巴士上面咧，就發生咗非常之嚴重嘅一次大嘅車禍。 嗯。 咁啊，佢個同學咧就死咗，而呢個女主角咧。就進入咗一個叫 coma， 一個叫做休克， 昏迷， 變咗植物人，昏迷咗十三年，十三年， 十三， 即係由十七歲到佢一瞓醒咧，變咗三十歲啦。嗯，冇錯啦。但係咧，嗱咁嗱，你唔好話犯唔犯駁啦，即係到底一個植物人會唔會長大變大變老咧？咁樣佢戲裏邊咧就總之係用一個大成人演員去做啦。咁但係咧，佢就變咗三十歲咯。而佢自己嘅心態咧，因為佢係即係瞓咗十三年啊嘛，喺佢心裏邊咧，佢以為只係一日啫。 即係佢以為，即係佢瞓醒咧，哎呀，你知唔知咩事啊？我知道我琴日發生車禍啊嘛，佢以為琴日啫。 好啦，停留咗喺17歲嗰年。 冇錯啦，跟住佢擰過去，佢話：咦，護士姐姐啊，點解隔離床嗰個姨姨望住我嘅咁樣？咁嗰個護士姐姐話：唔係啊，嗰、那個唔係隔離床嗰個姨姨啊，嗰、那個係一塊鏡嚟啊。 哦，即係佢已經變咗姨姨啦，已經。 吓、啊，系啊，因为十七岁同三十岁，即系唔系话老咗，即系唔系老咗好多。咁问题系，始终系一个大人同一个 总之唔系自己个样啦， 即系唔系自己个样啦。佢、嗯、一路讲嘢，一路咦，我把声都变埋咁样，即系佢完全系接受唔到。咁但系呢套戏咧，就最主要就系讲翻呢个女仔后来点样同嗰个男仔发生一啲感情嘅线啦、啊、吓。咁但系大家都唔认得大家，因为大家个样都已经唔同晒啦。咁我觉得嗰个前设几得意嘅，即系一个三十岁嘅女人，但系咧佢个心智咧仍然停留喺十七岁嘅时候。咁虽然啦，如果你用今日嘅角度睇，喂十七岁都好大人噶啦，系咪啊？即系可能讲嘢啊、谂嘢都会大人咁样，但系戏里边嗰个。做女即系做小朋友嗰个女仔咧，都几小朋友嘅仲系，所以你会 feel 到个分别咧，仲系嗰个成年人依然咧会演啲比较幼稚嘅动作啊，讲啲嘢好似小朋友啊咁样。咁我觉得十零集，如果你有时间嘅韩劇有啲浪漫线你 OK 嘅话咧，呢套有剧本系可以推荐嘅，咁咯就系、是、叫做虽然三十，但仍十七，就系呢个。 男女主角靓唔靓，女靓唔靓仔？ 男仔几靓仔，女主角就可以，即系我觉得唔会唔靓咯。但系就你唔系话经验， 咁就啱睇啦。 唔系经验， 最紧要系男主角，尤其是系男主角靓，女主角唔靓咧，咁你可以将自己代入去啊嘛。 系，系啦，系啦，啊，OK， 就系咁啦。 好啦，到我啦噃。 嗯， 我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嘅咧，系呢一排咧都大家谈论得好多嘅。即系例如，大家都会去估下，即系究竟 K 先生系边个啦？ 嗯， 咁系何卓天嘅第一次做导演嘅，叫做《正义回廊》啊。 系， 我本人咧就系带住好大嘅期望去睇嘅，因为几乎咧每一个我识嘅而有睇过嘅，都系同一口径话俾我听嘅话系好好睇。 系， 好啦，先讲个阵容先啦。就是两位呢，我自己本人啊，不算是太熟的演员，当然我有看过他们的演出的，就是杨伟伦和麦佩东。那我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演出是非常非常之好的。当然啦，亦都你会看到个演员表的，就是除了他们两个之外，就是由苏玉华和周文健呢是领衔主演的。那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应该会知道的了，就是真人真事啦，大角咀肢解父母案。咁相信大家在入场之前同我一样呢，都有一样嘢都叫做好嘅，因为你会大约知道嗰个案情呢，你先呢已经打咗个底啦嘛。 係。 咁而香港所拍嘅一啲悬疑嘅犯罪片啊，同埋一啲法庭戏啊等等啦，咁我喺入场之前嘅话呢，我就已经预咗你要听大量嘅对白啦。在过程当中你要不断地思考啦。 是。 你又要想一下，就是这个这样讲完，那个这样讲完，那我想其实你的 RAM 应该真的一定要将它清空了先的话，你才会够用的。我就已经开了这个毛呢，我才会着了这个毛先呢，我才来看这套戏的。 嗯。 好啦。咁故事係咁已講少少啦，咁就係講緊張顯宗，不過呢一個咧係電影裡面嘅改咗個名嚟噶嚇，連同埋佢個朋友咧就係、是、唐文琪，咁都係一個假名嚟噶，咁啊喺佢個屋企嗰度咧殺害咗自己嘅父母，咁啊呢一套戲所講嘅就已經係進入咗呢個審訊嘅階段，兩個人咧都係否認控罪嘅，就由兩位嘅資深大律師咧就係、是、由蘇玉華同埋林海峰咧所飾演嘅，就代表呢兩位嘅被告咧就辯護啦。精彩嘅就係在於咧，即係譬如大律師嗰啲嘅就辯才嘅能力啊。咁而當第二被告啊唐文琪佢喺自辯，即係當大家都所有嘅嘢聽曬啲證供嘅時候，你會指向應該就係呢一個人殺嘅時候咧。當你聽到個被告自辯之後嘅話咧，你又會將嗰個指控咧又推得一乾二淨嘅。 嗯。 所以咧，我覺得我一路睇一路睇嘅話咧，你會覺得好掙扎嘅。即係每個人都會講一啲即係對自己係有好處嘅一啲即係證供啊等等等等。咁其實有一句説話成日都講話越辯越明，其實唔係咯，我就覺得越辯就越含糊，因為你得到嘅資料越多，你越更加唔知道真相係乜嘢咯。 咁我覺得有一樣嘢幾得意嘅，就係我一路睇呢套電影咧，佢嘅安排會令到我彷彿成為咗嘅就係陪審團其中嘅一個，因為咧我要聽曬所有嘅控辯雙方同埋證人作供之後，咁其實佢所有嘢都拍曬嘅。係嘛？即係佢等嗰個人佢係點樣啊？又或者佢屋企嗰個環境係點樣啊？佢嘅家姐去作工啊？佢嘅哥哥去作工啊？咁樣你就可以好鮮明咁樣去知道嗰個人本來佢係點樣嘅，平時係點樣嘅。咁但係呢一件事裡面嘅話，佢究竟有冇做咧？等等。咁我想你會一路聽一路聽一路聽嘅話，你就會喺度諗，到最後尾就係聽完曬所有個作工之後，你信邊個？邊個有罪？佢有冇犯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嘅就係呢套戲，我睇完我發覺嘅就係每一個嘅演員咧演技就已經無可置疑嘅啦。但係我值得特別一提嘅咧，就是、我覺得蝦頭嘅演出，佢係做第二被告唐文琪嘅姐姐嘅。咁我本人覺得咧，佢真係做得非常非常之好啊。 嗯， 好啦， 我想問咧， 大家都老虎嚇。 啊！林海峰做律师啊嘛，系嘛，大律师啊嘛。 系啊，林海峰大律师。 因为林海峰咧，嗱，我唔系质疑佢嘅演技啦，但系因为佢做嗰阵时，古惑仔系列都做得几多下。 啊，林晓峰嗰个 系好有种 形象。佢细佬嚟嘅 吓， 古惑仔嗰个系林晓峰。林海峰， 我系 林晓峰啊， 系对面街。 林海峰 ，OK， 阿 Jan，sorry， 系阿 Jan， 系啊，系啊， 系啊 ，Jan，Jan 啊，系 ，OK，OK， 好。咁所以咧，就係即係當我諗大家都係都仲喺度估緊咧，即係呢一位啊 K 先生咧係邊位嘅時候嘅話咧，咁不如去支持一下啦。 我都覺得係啊， 係啊，因為呢一套戲我都有自己入場睇啦，睇完之後又係好似阿 Yui 講咧，就好多去思考啊，真係你好似融入咗去個陪審團嗰度，佢嗰個手法係啊係啊，同埋即係有啲人話咧，即係呢套戲有啲似有套西片咧，以前叫Twelve Angry Men 啊，十二怒漢，又係咧即係係啊，全部都係係對白對白，因為透過啲對白咧去帶出個劇情咁樣，即係佢可能得一個場景咁樣，但係呢一套戲我覺得好特別嘅就係咧。可能是陪審團去討論個案情的時候咧，那個導演的手法啊，就係因為佢都會，好似咧將啲陪審團咧帶埋去個案發現場啊，或者係可能係佢哋傾緊嘢嘅一個大排檔，即係明明佢哋喺法庭嘅，但係咧就好似一個舞台劇嘅手法咧，就帶咗佢哋去嗰個唔同嘅場景裏面咧，令到觀眾可以更加代入佢哋嗰個嘅視覺咯。 嗯，我同意， 係啊， 我係幾中意佢呢一啲嘅安排嘅。同埋嘅就係，我都同意你所講嘅，就係佢係似一個舞台劇咯。 但係我又覺得 舞台劇都 OK 噶。係 啊，因為好多即係我哋睇啲可能舞台劇演員去做電影或者電視咧，有時會驚佢我哋叫 over act 啊嘛，即係可能喂會太誇張，因為你舞台係啊會，但係又唔會咯。我覺得佢哋都恰到好處啊。 麥奎東都好出色啊，我覺得。 係啊，係啊， 係啊。所以其實我都係可以去睇嘅，但係如果你入場之前嘅話，你真係要預咗。呢段时间嘅话，你要路系不断咁转，不断咁转，有好多嘢你要思考。 好，跟住就马老师啦，系嘛？ 系马老师。 今次介绍呢一套咧，系2016年嘅一套日剧《东京女子图鉴》。呢套剧都几犀利，因为佢后来咧就有几套都系。跟佢呢個風格去拍嘅，例如北京女子圖鑑啦、上海女子圖鑑啦、東京男子圖鑑同埋台北女子圖鑑。咁呢一套東京女子圖鑑就係2016年，咁11集，其實每一集都得20分鐘，我覺得好輕巧、好舒服。主角齊藤玲，佢一個秋田縣出身嘅一個。被日本東京啲人以為係一身鄉下味嘅女仔，咁呢個女仔咧好，佢好有上進心嘅，佢一心就係要去東京打拼。經過20年，佢由一個籍籍無聞嘅小女仔，就努力爬上一個國際時尚品牌經理。咁佢嘅經歷咧係有苦有甜啦，我覺得都有啲幾現代女仔嗰啲影子嘅。佢每每擔心佢自己嘅人工啦，佢嘅職位啦，佢唔想俾人睇小啦。佢與此同時，佢亦都想識個男朋友，但係佢亦都遇過好多渣男啦，佢亦都撇過人，佢亦都俾人撇過。咁其實我覺得呢一套劇 咧係好爽快嘅，即譬如話佢講啊，佢同佢分手咧就冇嗰啲呼天搶地嗰啲分手，就好好乾淨利落咁。第二日佢已經係一個人啦，咁我覺得係真係幾，即如果你去了解一個城市打拼嘅女仔咧，我覺得係都幾立體嘅。同埋我諗翻而家其實香港好多女仔都係好似呢啲女士一樣，譬如話佢大學畢業，佢想努力闖一番啦，咁佢想自己搬出嚟啦，佢想向職場打拼，佢想識好男人，但係每每可能又識到一啲所謂渣男啊等等嘅，然後去到佢40歲，佢又焗住同一個男人結婚，然後又發現哦。其實呢個都唔係佢最愛嘅人咯，咁我覺得係幾易睇嘅，即係20分鐘一集，咁我覺得係好舒服嘅，我推介嘅呢套劇， 明白。 好，咁、 okay. 到我咯， 系 啦，咁啊，头先咧都预告咗少少啦，就系点解我会想推介翻呢套即系2004年嘅电影俾大家啦，就系、是《机场客运站》啊。咁、那个故事好简单嘅啫，就系阿汤汉斯啦，就系饰演一个其实佢饰演一个咧隶属于东欧一个虚构国家嘅人啊。咁咧佢就话咧去美国嘅时候咧，啱啱啦系架飞机仲喺空中嘅时候咧，咁佢个国家咧。那個虛構嘅國家咧就發生政變，咁所以咧就全球咧就變咗冇人咧係承認呢個國家嘅存在，咁亦都咧令到佢所有嘅旅遊證件咧都無效啦，咁樣咁於是咧佢去到美國嘅時候咧，佢又唔可以入去即係美國嘅境內啦，但係咧佢又唔可以遞解翻出境，因為佢個國家嚴格嚟講就已經冇人承認啦，冇咗啦嚇，咁啊即係陰差陽錯之下咧，佢就要喺機場咧係住啦，直情係。咁当中发生咗好多好特别嘅小故事啦，咁佢即係讲佢点样赚钱啦，因为咁你就算喺机场住，你嗰啲佢喺去个厕所嗰度冲凉啊、刷牙、洗面啊，咁但係即係你买嘢食都要钱㗎嘛，咁佢点样赚钱呢？咁我记得有一幕好特别嘅就係呢，佢就将嗰啲手推车呢就帮人褪返去原位，跟住呢因为以前呢咪有啲按金嘅，通常有啲人即係可能搬完啲行李呢，手推车摆喺度就唔摆返原位，佢就呢帮手将嗰啲手推车摆返原位就赚嗰啲咁啊弹翻出嚟嘅嗰啲银仔，跟住逐个银仔咧，就嗰啲银仔慢慢就变成佢嘅生活费啦，咁样咁亦都咧喺沿路上咧识咗好多嘅人啦，即系发生咗好多唔同嘅即系小故事啦。咁点解会即系想讲翻呢一套电影咧？就系、是、因为咁啱啦，呢个电影原来系真人真事改编嘅，即系阿史蒂芬史不保啦，导演咧就系喺呢位仁兄身上咧就得到灵感咧去改写呢部电影啦。咁佢就系一个伊朗人嚟嘅，就叫阿纳塞尼吓。咁点解即系会讲翻咧？就是、因为原来咧呢位纳塞尼咧系之前咧就一路又系因为一啲政治原因啦，离开咗自己嘅国家，跟住咧就喺法国嘅戴高乐机场嗰度咧就住咗好多好多年啦，住咗18年啊。系啦，咁因为佢又冇即系正确嘅入境文件啦，咁俾好多其他国家拒绝入境啦，咁之前即系喺度住下，嗰度住下，最尾咧就滞留咗喺法国呢个戴高乐嘅机场吓，咁后屘佢虽然得到难民嘅身份啦，但系佢都仍然即系佢 suppose 应该系可以入去法国境内住噶，但系咧佢都仍然系中意住喺机场吓，咁佢2006年嘅时候入过疗养院啦，咁但系之后即系啲人话佢几个星期前咧再翻返去机场嗰度住，跟住咧就啱啱咧12号嘅时候咧。就發現咧，就係心臟病發而離世嘅。咁啊，即係佢仍然係有一個好多家當嘅手推車啦，坐咗喺個長凳嗰度啦。咁啊，即係筆記簿上面寫咗好多嘢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故事都好得意，因為呢一個呢一套電影咧，其實係拍得好窩心，亦都好有嗰個假日嘅氣氛嘅。即係你睇到，雖然咧佢係一個即係語言不通啦。但係有一個即係異鄉人啦，但係佢同嗰度當地嘅人咧發生嘅故事咧係充滿住人情味嘅，亦都即係令你再反思啊，究竟即係屋企啊係一樣咩嘢嚟嘅咧？有家歸不得又係啲咩心情咧？咁所以咧即係誠意再推薦俾大家嚇呢套經典嘅電影。 其實Austin啊，呢一套戲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幾好嘅，即係可能我哋係人咧，有時會喺一個即係都唔係咁適合自己或者自己唔係咁熟悉嘅環境咧。我記得有一幕咧，就係佢見到人哋有啲裝修嘅地盤嗰啲咁樣咧，佢就攞咗人哋啲板啊，定唔知咩，自己整咗個比較安樂窩嘅，記唔記得啊？ 係啊， 即係自己整咗 corner 位咁樣樣。即係我相信呢個世界上，你要改，即係個環境就係咁噶啦。你咪喺個僅餘嘅地方，用嗰個地方嘅少少你能夠運用到嘅嘢去。 建造一个自己嘅屋企咯，即系我又觉得嗰个谂法几得意嘅。 系啊，同埋佢一开头即系可能同嗰度啲人都格格不入，啲人又哇怀疑你究竟嚟做咩噶？有鸡同鸭讲啦，因为佢未识讲英文啦。咁啊，汤汉斯嘅演技固然非常之出色啦，佢扮嗰啲东欧口音咧，好正，系啊，即系无论人哋同佢讲咩，佢就 yes，thank you 系啊，咁啊，呢啲即系好细节位咧，令到即系呢一套电影咧成为咗经典啦。咁亦都可以推介大家去重温啦吓。 好， 好，咁啊，十二点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听只歌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今日有熟女关注组。 冇错， 要提一提大家，因为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世界糖尿病日啦。 系， 所以一阵间咧，我哋讲嘅话题咧都系同呢样嘢有关嘅。留意留意。长不大，暗中也想谋棍的宠坏，结婚与不结婚，几经亲友挫败，太多要兼顾旁观者的表态，平衡多身份姿态，但被太少理解。有些转身从头的选择，有些发生感无可规划，结束某些结果算是长期学习，要找个自如地忠于的风格，寻觅身边伴侣，别怕勇气一点，别问世界偏差，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望，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对付迷茫，从我的视角有些发声强烈的表达，有些处于逃避的挣扎。听过有卫兰的我的视角啊，先听听新闻报道啊，转头翻嚟啦，我哋有熟女关注组， 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04点，升478点，总成交金额124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3点，升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66蚊，升7.6；美团160.3，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61.3，升1.88；阿里巴巴71.85，升1.05；碧桂园3.15，升9.1；碧桂园服务16.84，升3.66；港交所296蚊，升11.4；盈富基金17.92，升5毫；中国平安42.35，升2.9；京东集团203.2，升10.7。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9.231，瑞士法郎8.291，澳元5.242，加元5.912，新西兰元4.87，新西兰元是4.78，欧元8.0936，每百日元对港元5.6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3，日经平均指数报28068点，跌194点，港金报16510蚊，升9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63.05美元，卖出1763.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亚街老街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亚街老街。喺新界区，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啊，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快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对出。

佢呀而家到緊蜜月，佢出唔到房門喎、哦、所以呢今日唔返嚟啦。 哎、太 sweet 啦佢。 係咯，馬家姐仲問我今個禮拜嚟 尿病。跟住我哋今日講嘢呢就同呢樣嘢有關嘅。 係啊，我都驚啊，因為馬家姐呢即係好想中三 T 啦，但係呢即係呢個糖尿呢我哋都有個三 T， 呢個係唔好嘅三 T 嚟㗎喎。 三 T 唔好，我都唔知幾想中啊。咩嚟㗎三 T？ 今日講個三 T 呢係唔好嘅三 T， 我哋叫糖尿的三 T 症狀啊，咁、第一個 T 咧就係話即係好口渴啦 ，thirsty 啦，係啦。第二個 T 咧就係、是、你成日要去廁所咧尿頻啦 ，toilet 係啦。跟住、 第三個 T 係咩 T 咧？就係、是、菊花 T 啦，係咪好難啊嘅？ 饮嘅啦 ，Jasmine tea 都得嘅 ，Jasmine tea 都得。 我中意 English breakfast， 乜 tea 都得， 都好好味嘅，系啊。咁我哋第三个 tea 咧就系、是叫 thinner， 即系不断系啦系啦。 哎呀，好 系啦。咁呢、這个即系对于有呢啲症状嘅人咧，我哋就要小心啲啦，因为呢啲都系一啲糖尿病嘅症状嚟嘅。 我想问一样嘢。阿懶啊！如果你咁講嘅話，係三個症狀一齊出現啦，定係其實你是但中一樣嘅話，你都要留意咧。 通常係三個症狀會同時出現嘅， 係、 啦，即係要留意啲，因為有譬如有啲人突然間體重下降，可能會有某啲其他原因嘅。咁通常糖尿就係呢三個症狀係會比較 一齊出現， 係啦。 咁糖尿病其實有分幾種嘅咧？ 又俾你哋估下啦，係啦。 嗱、我估啊，有三 T 咁，我估三種。 咁啊，沙拉姐，你觉得有几多种啊？沙拉姐， 我根本就知，我博学多才，可以话俾你听，我知道有一型、二型同埋妊娠型， 好叻啊！ 真系有三种， 系冇错， 系咁我都啱啦，其实 冇错冇错，欣欣都估啱咗嘅，系啦。咁一型嘅话咧，就系、是完全冇胰岛素嘅，通常就会后生啲嘅时候咧会即系诊断到啦。咁二型咧就系、是即系。胰岛素分泌得唔够，或者咧系分泌得够，但系去唔到啲细胞嗰度，咁啊二型啦。咁第三个咧就系头先阿莎拉姐都有提过咧，就系、是、叫妊娠糖尿啦，即系大肚期间系会有呢个妊娠糖尿，有啲即系有啲因素会影响嘅，譬如即系妊娠年龄高啊，或者系有家族史啊。咁但系咧生完之后咧就冇咗啦个妊娠糖尿，但系都要留意， 会有咯， 系啦，但系都要留意嘅。咁妊娠糖尿咧，譬如數據顯示咧，即係五年內咧患呢個二型嘅糖尿咧係高咗50%嘅。 哦，即係你有妊娠糖尿就有大啲機會就患上二型嘅糖尿病。 係啦，冇錯。 我都想問啦，咁胰島素嗱，我真係一擺我好低分嘅中學嗰時，胰島素咧係有咩用嘅咧？即係對於身體。 胰島素喺邊度嚟㗎？ 胰島素咧就喺我哋嗰個胰臟嗰度去嚟嘅。咁胰臟咧就係、是、即係分泌呢個胰島素啦。當血糖高嘅時候，身體就會分泌出嚟啦，去降翻低我哋嘅血糖咁樣嘅。 係 係啦。咁你哋知唔知點解我今日要揀呢個話題啊？ 點解咧？ 因為今日係世界糖尿病日。 冇錯啦，係、哦、啦，非常好。咁知唔知今年個主題係啲咩啊？世界糖尿病日，佢今年嘅主題係啲咩？佢有個主題嘅。 甜得滯好苦咋 ，too sweet 係啦，好似阿馬家姐咁樣，因為喺蜜月期 ，sweet，too sweet 嚇， 係啦，佢今年個主題咧，其實咧就係叫做 education to protect tomorrow， 咁我咧就譯咗做用教育咧改變未來啊， 哦， 好勁啊！ 教育改变未来， 系啦，即系俾你哋认识点样健康嘅饮食嘅时候咧，可以降低患糖尿病嘅机会。因为如果当血糖控制得唔好，有糖尿病嘅时候，长期嘅反应咧，会影响只眼啦，影响只脚啦，影响啲神经啦，等等嘅。 系咁啊！我记得系即系有啲话糖尿脚啊，或者即系诶啲伤口 流 啊，糖尿上眼系咪就系呢啲啊？ 冇错啦， 嗯， 人人醒。 咁如果系 多啊， 系啦，多唔多 糖尿病啊？ 其实都多噶，因为咧诶，即系点解会有呢一日咧？就系1991年嘅时候咧，呢个世界卫生组织同埋呢个国际糖尿病联盟咧就共同发起呢一日嘅，咁咧就唤醒咧全球对糖尿病嘅醒觉同埋关注嘅。 阿兰啊，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如果糖尿病，我哋可唔可以理解成咧，即系呢一样系同饮食有关嘅疾病咧？ 嗱，相对嚟讲咧，一型咧我哋就唔知个成因嘅，咁二型咧系有关饮食事或者系遗传嘅问题，咁啊妊娠糖尿咧，我哋都系唔知成因嘅，咁所以二型嘅糖尿咧喺饮食方面咧，我哋都可以系睇翻呢个重质同埋重量嘅饮食， 重质啊。 重質 哦，重質，我以為哦多啲汁咁樣， 係啊，千祈唔好啊！你上個禮拜問咧，就啲汁誒應唔應該落多啲，係唔應該落多啲嘅， 好啊，係啊， 唔好重質，係啦，要重質， 係重質， 發音好重要啊！我哋真係真係爭一個字爭好遠。 嗱，重質嘅時候咧，點樣為之質咧？就係講緊咧。个升糖指数啦、，GI 升糖 系啦，升糖指数、 哦、即系你讲紧嘅系包青天嗰啲升糖， 系 啦， 系 乌嗰啲啊， 系啦，咁嗱呢个升糖指数咧，佢就有满分就100分嘅， 系， 咁今次就调转啦，唔系考试越高分越好，越高分嘅升糖指数咧就系、是、咧 就越 衰，系啦， 哦。系咁，但系升糖指数即系我食咗之后，我血糖就会 系啦，血糖嘅反应系啦，即系譬如你食高升糖指数嘅食物，你个血糖会升得好快，跟住跌得好快，咁咪肚饿咯。咁、低升糖嘅指数嘅食物咧，会慢慢升，慢慢跌，你就可以维持个饱肚感耐啲啦。 哦，即系低升糖就好啲咁样 啦， 即系好简单嚟讲。 快就跌得快噶，有冇升得快跌得慢噶？ 冇嘅，升得慢跌得慢。 即系有啲，譬如我食咗之后，好快就已经去仲肚饿过之前 啊嘛。系啦，咁所以我哋会分三个种类嘅低、中、高啦。咁有个分数嘅，低过55分咧就为止系低升糖啦，即系好嘢。 低过50分系， 因为你去买嘢咧，会见到嗰个包装有时会写个 GI 个分数嘅，有写29啊咁样， GI 就系升糖指数， 系啦 ，GI 系啦 ，GI 咁中升糖指数咧就系56至69，即系高不成低不就啦，中嘅。咁啊，高咧就系高过70咧，就系为止高升糖指数，即系尽量去避免啦。 咁有啲咩食物系好高升糖指数噶？ 糯米啦，糯米好高升糖指数，系啦、 我以为食完 接近 扎住个胃，会即系你即系成嚿黐饭咁样食完啊，会饱啲添。 系啊，饱啲 嘅系嗰啲咧朱古力啊， 系 都会听到啲人嘅就系话啊，你系血糖低啦， 血糖低啊，食粒朱古力啦， 听呢啲嘢噶嘛。 嗱，呢啲系需要嘅，因为血糖低嘅时候，你想尽快。快升高，我哋就会食翻啲高升糖指数嘅食物嘅， 系 系啦系啦。 咁但系平时食嘢就唔好啦。 应该属于高升糖指数。 系啊，高升糖指数噶，冇错啊，系啦。咁嗱，你话谂翻黐饭食得饱，但系你会唔会食完眼瞓先？ 会啊， 系啦，就系呢个 冇得食就眼瞓， 饭气攻心啊，成日都 系啦。咁讲咗个质啦，我哋仲有个量系啦。咁啊，重质又重量啦。量咧就系个血糖负荷啦，叫做 GL glycemic load 系啦， 系 GL 系啦 ，G 入一个 GI 一个 GL。 咁 我哋讲咗个质啊嘛，咁个量嘅时候，我哋食嘅嘢食，譬如你食一碗饭，你都有个份量喺度噶嘛，就会计算翻出嚟嘅。咁咧又系分咗三个分数嘅，系啦，又低中高啦。咁啊，低 GL 咧0至10分就 系 叫低嘅，中咧就系11至19，咁啊高咧就系高过20啦。 嗯。就是边样会好啲啊？ 越低就越好嘅， 越低越好。 系啦，即系我当我个白米饭，其实白米饭个升糖指数咧就系85，咁啊食咗大约系8分碗，咁佢个碳水化合物咧就有大约系40克嘅碳水化合物啦，咁啊再除以100，即系85×40除以100咧就等于34啦，咁34属于低中高啊？34 系低， 低 系咪？ 错晒 啊！高。 听到一头烟啊！ 系 啦，唔好要我哋计数 啦，唔计数嘅。我 都话我 哋就讲 成绩 低 中 高 咁样啦。 系啦，低中高系啦。咁我哋计咗出嚟34咧，因为呢个我哋系讲紧个量啊嘛，系啦。G L 嘅时候咧，高咧就系。高于20就是叫高了，明白吗？ 哦， 啦，即所以，所以我哋讲嘅 education to protect tomorrow 好紧要嘛，系嘛？ 教育 好重要， 读书好紧要啊！我都要，我要个脑咧去 process 一下先，跟住听首歌翻嚟，跟住翻嚟， 好难计， 系啊，好，我哋听首歌翻嚟啦。咁啊，阿 Valerie 咧今日带咗啲即系食谱上嚟啦，俾我哋啦， 系 啊，好，咁我哋转头翻嚟啊。 You see tonight it could go either way Hearts balanced on a razor blade We are designed to love and break And to rinse and repeat it all again I get stuck when the world's too loud And things don't look up when you're going down I know your arms are reaching out from somewhere beyond the clouds You make me feel like my troubled heart is a million miles away. You make me feel like I'm drunk on stars and we're dancing out in space, celestial. Celestial. Colors in a brighter shade Need it to rise from the lowest place There's silver lining that surrounds the gray When I get lost, will it come back round? Things don't look up when you're going down I know your arms, they are reaching out from somewhere beyond the clouds You make me feel 女关注组主持莎拉姐紫罗兰， 好啱听过咧，有 Ed Sheeran 嘅 Celestial 啊，咁啊嗰条数咧，经过一只歌之后，我都系计唔到嘅。 是不用计的只是问你低中高啊。好那不要那么复杂了我们来些简单一点又开心一点就是讲紧食嘢啦是不是 你知道就好啦。 是啦一早讲食嘢就好啦。 是啦健康的食谱我们这个呢叫黎叔扒即是简称是啦简称 黎叔。 是啦这个有黎麦啦。粟米啦，同埋牛扒，咁啊三隻字出咗嚟， 我以 为 你 讲 阿麥兜嗰 个 黎根粟啊， 好多好大隻嘅佢系啦。咁我哋咧就有黎麥啦，属于低升糖指数嘅 GI53 就用85克啦，干嘅粟米一条啦，都系低升糖指数嘅，有52分嘅。咁啊有牛扒， 系啊，粟米 都属于低嘅，52分，因为佢啲即系膳食纤维都高嘅，咁所以可以打匀翻，系啦。 系。 咁啊，牛扒啦，咁啊，拣西冷就个即系脂肪少啲，即系8.5%肉硬多啲。 唔好用黄牛系嘛？ 黄牛就打边炉，唔好打边炉。系啦，有280克啦。咁啊，菠菜咧，小菠菜即系嗰啲沙律嗰啲菠菜，菠菜苗啦，小菠菜咧90克啦。红嘅洋葱啦，大约1/4个，50克啦。芫荽2棵啦。咁啊，同埋呢个香西青柠酱，一阵再教点样整嘅，好简单，但系好好味，系啦，咁呢个咧就三人嘅份量嚟嘅，系啦，谂住你整俾你哋三个主持人食嘅，咁所以就鱼马家 姐就加阿欣欣入去啦，系啦，系咁诶，系啦，先将藜麦咧洗干净啦，摆入煲啦，跟住就放啲水咧就煮15至20分钟啦，咁啊粟米咧就搣咗一粒粒啊摆入煲啦，都系煮10分钟到嘅，咁啊再烚一烚个菠菜1分钟，因为好快就得啦。开始煎牛扒啦，咁啊10至12分钟嘅，咁啊3分钟咧就转一转，即系反一反咁样，就即系大约即系你觉得煎熟嘅时候咧，有啲人中意熟啲，有啲人冇咁熟啦，咁啊煎完之后摆喺隔篱等一阵啦，即系等10分钟啦，咁啊再煮呢个洋葱同埋芫荽，可以切条跟住炒一炒啦，搞掂晒就上碟啦。咁係啦，咁所以咧呢、這個計算嘅時候咧，三個人、我哋見到咧，其實佢個卡路里咧，我計咗出嚟咧就係459個卡路里啦。嗰、那個碳水化合物咧都係屬於係比較少嘅，得31.4克嘅碳水化合物嘅。 我見你多數都係啲即係藜麥啊、菜啊，咁所以就即係碳水化合物就唔會。咁但係會唔會唔夠飽㗎？ 其實好飽肚嘅， 口行行㗎， 好飽肚嘅，因為咧我哋直講埋個醬汁。有牛油果半个啦，110克啦，咁啊盐分6克啦，姜粉2克，芫荽2棵，特级初榨橄榄油30毫升，青柠汁30毫升啦，大约2个就碾到个30毫升出嚟噶。 哦，即系2个青柠仔碾落去。 系啦，系啦，咁啊。豆奶咧120毫升嘅，咁呢个咧就 豆奶 系啦，整咗9个份量出嚟嘅，咁啊将头先讲嘅食材咧掟晒落个搅拌机嗰度，系啦，搅匀佢，咁就好 smooth 噶啦。咁啊摆喺头先我哋嗰、那个牛藜粟扒嘅隔篱做呢、這个系啦酱汁就点嘅，就千祈唔好倒晒落去啊，因为呢个9个人嘅份量噶咋，可以用到3次噶，系啦。 哦，即系我出嚟食3日都得啦。但嗰、那個嗰、那個醬哦，嗰、那個汁啦，我只可以擺雪櫃，可以都 咁就建議翻咧個汁揾個密實盒擺好，擺入雪櫃啦，3日內就用曬佢嘅。 系啦，3日内 系啦，咁最后咧， 3日 连续3日都要食阿黎叔扒， 送啲酱俾马家姐食啦， 净系俾酱佢， 系啦， 可以， 但系俾佢捞饭啊，都系好升糖指数高， 系 啊，叫佢捞糯米饭， 好快咧就讲埋呢个紫罗兰嘅营养小贴士啊，嗱，我哋藜麦粟米咧属于低升糖指数，有助稳定血糖。藜麦咧，而且含丰富嘅蛋白质、铁质。咁藜麦咧含有一种咧叫做皂苷啊嘅苦味化合物嚟嘅。咁佢系真系保护啲即系外表啦，即系藜麦嘅外表啦。咁我哋冲下佢咧，其实嗰个嘢咧，即系个皂苷咧就会洗走噶啦。 哦，即系所以唔好冲啦。 可以冲嘅， 哦，可以 系啦，因为有啲觉得苦苦地就系咁嘅原因啦。 OK， 咁啊洗一洗，系啦。咁第二个咧就系牛肉啦，大家都知系含丰富嘅铁质同埋蛋白质嘅，咁铁质咧其实系帮助咧身体咧去产生呢个血红蛋白啦，咁铁质咧可以帮助咧即系个血液咧就将个氧气咧喺肺部嗰度送到身体其他部分啦。 所以即系牛扒真系都系有益嘅，系啦， 系啦， 咁啊，大家可以翻屋企啊试下呢个藜粟扒啦。 冇错， 咁啊，好多谢今日紫罗兰啦，嚟到我哋淑女关注组，多谢你， 客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在南韩仁川昨日举行的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第二站香港对南韩的决赛中，主办机构将一首与2019年港独示威有关的歌曲当作中国国歌播放。主办方解释是一名初级人员的人为错误所致，已经立即就事件致歉。特区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同抗议。香港榄球总会认为有关错误不可接受。港协暨奥委会已经责成香港榄球总会调查同跟进。有立法会议员指出，事件反映主办方同当地组委会沟通不足，促请当地政府督促严正检讨过失，向中国人民致歉。就油麻地站偏离路轨事故，港铁车务总监李家润话，初步相信是路隧道轨旁有一个金属护栏组件移咗位，同列车碰撞导致列车偏离。他话市区线有三十几个同类的护栏组件已经作相应检查。有立法会议员批评，昨日港铁安排150名乘客沿路轨步行到旺角站疏散，绝对不安全。港铁话调查亦都会检视处理方法，会不会做得更好。Mira 演唱会事故调查报告公布，调查小组成员司徒嘉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演唱会屏幕钢索断裂，涉事钢索抗斷強度較正常低，只得1100公斤，標準強度要有1380公斤，而專業人士一般難以事前發現抗斷強度較弱，主要依賴主辦方提供的資料作評估。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鄭永信在同一個節目說，對調查報告發現有人虛報感到震驚和憤怒，委員會下午開會的時候會加設議程討論。他關注虛報是不是行內的陋習，有什麼原因導致行內出現這種情況，和檢視康文署的監管問題。中美元首今日将会在印尼巴里举行面对面会谈。美国白宫官员说，总统拜登期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修复沟通渠道，有助建立护栏，防止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陷入冲突。这名官员说，美国加强沟通的决心得到广泛的支持。他又概述设定护栏和明确的道路规则的总体目标，说这样做是为了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31点，升505点，总成交金额125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3点，升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66蚊，升7.6；美团161.2，升1.6；恒生中国企业61.42，升2蚊；阿里巴巴72蚊，升1.2；碧桂园3.15，升9.1；碧桂园服务16.82，升3.64；港交所296蚊，升11.4；盈富基金17.95，升5.3；中国平安42.5，升3.05；京东集团204蚊，升1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39.45，瑞士法郎0.947，加元1.327，人民币7.057，英镑对美元1.176，欧元对美元1.031，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28038点，跌224点，港金报1651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9.98美元，卖出176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卧底在警察的故事里面一定会出现。 钟姐， 啊， 我觉得你这个年纪，我叫你钟姐，对你好像不是那么好。 你把嘴真是懂讲嘢。 你这个年纪还老过我嘛，我叫你钟妈。 这样搞法任务会不会失败的？想知多啲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吓，真系要用啊？ 用啦，用咗安全好多噶。 但我有心有力，唔用都冇事啊。 我知你运身市警，但系运货最好梗系用手推车啦，可以预防肌肉劳损啊嘛。 知道啦，咁除咗手推车之外，我仲有啲咩要注意啊？ 最重要咧就系唔好逞强，同埋听实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教大家五大招式预防下肢劳损。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家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可以自由自在咁样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同埋每一日瞓觉之前都可以抛开晒所有嘅烦恼，咁就为之一个快活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松快人， 松松快活人，期间限定。不定期放送，三人限聚， 我成日都好羡慕啲女仔可以出街带一个细细嘅斜孭袋就可以潇洒上路，令我好怀疑究竟佢哋嘅包包系装啲乜嘅咧。虽则我明白，而家有好多付款嘅平台，有好多嘢其实只需要一个手机就可以轻易搞掂。基本上银包唔使带，唔需要有 cash、credit card 同散纸，而个手机可以用一条靓靓嘅绳孭住，唔占位置。所以包包里面极其量系得一包纸巾、一支润唇膏、一支消毒搓手液，再加抽锁匙挂。我认为小包包就好似年青人一样。冇包袱又好 carefree， 而我虽然都曾经后生过，但系从细到大我都系要带大包包出街，带定晒所有不时之需嘅物品，我先至有安全感噶。万一嗰日我冇带咗一把遮，就算当日系好好天，我都会周身唔聚财。大包包里面又有好多小包包，装物件分门别类，唔使我好似抽奖咁样揾翻佢出嚟，咁我就最安心啦。而所谓出街需要的物品，又随着我的年纪而有所不同。曾几何时我开始要带围巾出街，我就知道自己已经不小了，要小心保重身体。但有些东西已经跟了我很多年，随时可以令我在不能够选择的环境又或者突发的情况之下，令到自己感觉舒服一点。第一样东西就是我的 headphone。我想不是很多人相信我这么吵又这么喜欢讲嘢，其实我都很喜欢静的。比起听一些城市的噪音，一些人东家长西家短，我更加喜欢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配合不同的场景环境，会好像有魔术般的转变。有时是林家谦，有时是莫扎特，不同的音乐会令到你的环境变得不一样，为你眼前所见到的做一个配乐，一切突然之间就变得好像电影一样，连个街市都可以变得很浪漫，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感觉的。第二样东西我一定要带的就是一支小小的香水。 唔知系咪因为我系双鱼座，对嗅觉系特别敏感嘅，对一啲香嘅味道我亦特别中意。我认为每一样嘢都有佢嘅阵味，旧书嘅味啦，你间屋嘅味啦，你男朋友阵味，同埋你只猫嘅味，都时不时让你索一索书根活络。所以我特别怕一啲人或者地方发出另外一啲唔舒服嘅味道，特别系汗味同一啲晒得唔干嘅衫佢发出嚟嘅噏臭味。嗰阵时候，我就可以搽啲香水落自己个人中度，就可以不知不觉解决呢一个问题啦。仲有时你不免去一啲公众嘅洗手间，都会制造一啲嘅臭味，怕影响到人，咁就可以喷一下，避免尴尬啦嘛。最后就系一副太阳眼镜，佢系我嘅好朋友，冇化妆嘅时候可以帮我遮丑，一戴就变翻明星，充满自信。对住一啲唔想直望嘅人，戴咗就可以避免眼神接触。啊，仲有时你想眯一眯、瞌一瞌，又怕俾人哋见到，戴住太阳眼镜就一秒变黑，发个好梦又不失仪态。对于我嚟讲，最高嘅境界莫过于系一加二加三。我所指嘅系喷少少自己喜欢嘅香水，闻住自己喜欢嘅香味，戴上你嘅太阳眼镜，听住你最喜欢嘅歌，浸淫喺自我嘅世界里面。意思系不要骚扰。你又有冇一啲必须要带嘅物品，令到你喺喧闹嘅世间之中，仍然都保有自己少少嘅自我噶？啊，等我除低我嘅太阳眼镜，你细细声话俾我知啊！ 派对里凝望，有伴笑脸八个十个，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皎洁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学会修补再哼，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不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独过苦陷每颗山丘之岭，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但说明我自己一个造证，沿路亮起街灯，抚摸着我光线，绽放出期望，浮云日出幻变，终究错过，像已找到答案。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日光显灵，继而平静到访这风花雪之境，原来已很世间变幻事情，当一瓶的汽水呼出泡影，听着那共鸣声，是种心理回应。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道德经》第二十七章：善人者不善人之始，不善者善人之至。意思系爱你嘅人 是私有，是被关怀和温暖，害你的人是磨石，给你成长与年龄。以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傍晚，道长去散步回家，看见居住在盲屋有一个小偷在光临，小偷找不到任何财物，正要离开，怎知又碰上正候在门口的道长。小偷一念错愕，不过这个时候道长除了身上的外衣披在小偷的身上，他说寒舍简陋，天色将晚，这件衣裳拿去御寒吧。小偷红着脸这样走了。道长不禁感慨，唉，真的好想送一轮明月照亮他落山的路。第二日，当道长走出去盲屋，我惊奇地发现自己那件外衣搭得好整整齐齐地就放在门外。他很开心地说，我终于送了一轮明月给个小偷了。每个人都希望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带给你温暖的人要懂得好好珍惜。不是所有人都有耐心等你冰消雪融，爱同样需要回馈，也都需要传递下去。对你好的人是来道你的，道你走出难关，道你回头是岸。如果遇到这个人，请收下这一轮明月，不要辜负这一份期待。 才就觉开开心心，紧紧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大旅上仍然是好。玫瑰下一生的波折换到老，凭着爱只管一生磨练到老。 向晚意不息，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首诗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而黄昏的景色我相信个个都睇过，的确系嘅。夕阳西斜嗰种嘅景色，天空上面一抹橙色嘅红霞，有边个会唔中意啊？系嘛？诗人佢话只是近黄昏，意思系唉可惜啊，好快就冇咗啦。的确系嘅。夕阳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即系个太阳就嚟下沉到嗰个水平线，系一阵间嘅啫，即系可能系讲紧唔够一分钟。它就会沉了下去，跟住又冇噶啦，好短好短。但我又觉得就是因为咁，你才会咁欣赏咁中意佢。你试下如果幻想啊，全日都是咁样，全日都是咁嘅夕阳嘅景色，同埋呢个天空呢个红霞咧，全日都是咁。由你起身拉开窗帘望住，已经是到夜晚临瞓前都是，大家会唔会中意佢咧？未必啦。真的，人很有趣，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很多美好的东西在我们身边，但如果它在你身边耐了，见惯了，你就开始对它那种爱好呢就会没有之前那么浓烈，你就会觉得是很平常，经常都有的啦，不知道为什么，包括我自己都是。所以我觉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不紧要啦。美好的东西之所以美好，可能就是因为它很短促，好快已经不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才会这么喜欢它。而且夕阳今天没有，明天又会再出现，但人生的夕阳只有一次。在这个夕阳的年纪，我自己都已经是来到这个夕阳无限好的时间了。我很欣赏这个时间，很多很多我以前不懂欣赏的东西。以前我不知道原来时间是真的会流走得这么快，以前我没有想过原来在这个阶段人真的应该要珍惜自己身体，疼自己多一点，疼身边的人多一点。去到这个阶段我才知道原来很多东西真的不要那么计较，不要摆心，因为你将所有不开心的东西摆心，影响最大的人就是自己。这些呢都是我以前不懂得看透，我现在懂了。所以虽然现在是一个夕阳的年纪，但我觉得几好啊，起码夕阳又咁靓，起码我而家睇嘢又睇通好多啦吓，即系冇以前小朋友嗰啲喐啲就嘟起个嘴，我嬲咁，而家唔嬲啦，笑下就算啦，人生都系应该系咁，系咪？所以送呢个歌俾大家，夕阳无限好，又系到黄昏，我哋一齐享受黄昏嘅美景，一齐听呢一首歌曲，送俾你，陈奕迅嘅呢一首。 多经典的歌后。一霎眼已走，前面着青葱的山丘，转眼变矮丘。这个刹那宇宙，拒绝永久，世事无常，还是未看够，还未看透。多好玩的东西，早晚会放低，从前并肩的好兄弟。会撑到底，爱里爱到一个地步，便令觅安慰。往当初苦苦送礼，最艳的花卉，最后花烂泥，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本想去凭爱。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 风光的海岛，一秒变废土，长存在心底的倾慕，一秒够细数，每秒每晚仿似大道，偷走的青春一天天变老，只可追忆到，想追追不到。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刹那刹是夕阳平常事，然而每天眼见的永远不相似。 好啱听过咧，有陈奕迅嘅《夕阳无限好》啊，亦都系咧我哋风骚快活人啊呢个期间限定不定期播送嘅一个环节啦，就叫三人限聚，暂时咧取代呢三日嘅片段人间啊。咁啊，大家咧即系再次提醒大家啦，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咧，依家已经接受公众投票啦，大家咧可以登上 RTHK 香港第二台嘅网页咧投票俾你最喜爱嘅歌曲同埋歌手啊。投咗票之后啊，会收到一个验证电邮，跟住咧揿电邮里面嘅链接咧，你就正式投咗票噶啦。咁啊，依家咧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5度啦，相对湿度75%啊。大致多云嘅，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至高地间中吹强风啊。展望咧，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嘅。咁今日咧风骚快活人咧又差唔多时间咯，听下放学歌先。听日同样时间啊，10点到1点有风骚快活人啊！ 执书包啦喂， 又放学， 翻屋企啦喂。 就围住个肚， 佢话现在食嘢真好。 现在佢做极， 哇！现在就冇力。哎呀， 祝你快快乐， 就冇电。 祝你快快乐， 食下面。人人明日再见，现在就系咁先。 哦哦哦哦，现在就快乐。